基金， 基金， 积极， 积极， 急救， 急救， 基建， 基建， 寄居， 寄居， 寂静， 寂静， 季节， 季节， 加急， 加急， 加加， 加加， 家教， 家教， 家境， 家境， 家具， 家具， 佳节， 佳节， 加紧， 加紧， 尖叽叽， 尖叽叽， 坚决， 坚决， 艰巨， 艰巨， 简介， 简介， 将军， 将军， 奖金， 奖金， 讲解， 讲解， 交际， 交际， 胶卷， 胶卷， 接见， 接见， 结局， 结局， 解决， 解决， 紧急， 紧急， 京剧， 京剧， 经济， 经济， 九九， 九九， 旧交， 旧交， 旧居， 旧居， 拒绝， 拒绝， 绝迹， 绝迹， 绝交， 绝交， 军舰， 军舰。